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试下新录音系统唔会有错啊！ 冇错， 哇争啲又录唔稳到啊！屌你真系好卵柒惊，你知啦，即系我用埋晒啲乜都版噶嘛，你知啦吓。咁啊，但系咁啊，谂住其实我冇卵叻嘅就系啲我用开嗰只软件就用开嗰只软件，嗰只软件咧我用咗十几年噶啦。咁以前都系嘟版嚟噶嘛，一路用开系咪先啊？即係其他台我唔知啊，我自己我 咁喺你舊老細嗰度， 我舊老細嗰度見嘅。 哦， 啊嗰啲咧，因為咧呢只軟件咧，我用慣用熟噶啦。咁咧就價錢咧係要俾100蚊一個月。 港幣。 哦， 其實哇，咁都唔係好平， 千唔平啊？係成千幾蚊年，你我冇得買斷佢，以前都有得買斷。 如果買斷又唔同咯。 買斷佢，我捨得俾嘅，但係唔可以買斷佢啊嘛。咁啊，話一個月。我又唔係成日用，即係我唔算成日用㗎嘛。 係啊，因為佢用一次咁咪就。 即係用一次咁其實一咁我覺得幾昂貴，而且坦白講，你哋啲網友又唔會識做嘅係咪先？係。啊，永遠都冇啲潛在落喺我袋度㗎係咪先？淨係識聽㗎啫嘛，淨係識撳 band 撳 band 撳 band 㗎啫嘛，你知唔知啲網友啊？動態嚟㗎嘛係咪先？咁啊咁啊，唉，咁啊提先有我係攞嗰只軟件出嚟用啦，我仆街又嚟一鑊，即係話我咧你喂。你林家產用咗好撚耐咯，咁啲嚟咁樣總之唔撚俾我錄音啦。咁啊，好撚彩阿恩仔喺度咧，其實識少少，我幫我揾咗隻新嘅錄音語言， 又 OK 啊。 啊，而家就暫時睇落就 OK 嘅，咁我唔知啦。 出到街先啦。 係咁啲聲係點樣，我就唔知出到街成係點，我唔知啦。咁啊，你就起望咯。如果得嘅話，又正啊。如果呢只軟件免費嘅， 係應該冇話收錢啦。 啊！如果收錢到時先算啦，唉，都唔撚你噶啦。咁啊，希望可以長期可以用呢只軟件啊。咁啊 OK 啦。咁啊好啦。咁啊閒話休題啦，都休題先。咁我要講翻呢啲生意上嘅嘢。神山府咧，經過啲疫情期間咧，就斷賣咗冇賣嘅一段時期啦。 即係冇貨。 冇貨啦。咁而家就有翻啦。其實唔係有翻，係我搬到啫。 翻到 系啦，咁短短一个礼拜咧，因为咧早轮有啲时间冇卖神山府啊嘛，咁啊积落咗好多单啦， 即系有人问你攞 系啦，咁啊一买咁啊买咗，咁我其实我攞咗一箱嘅啫， 一箱有几盒？ 七十几盒 一箱， 系啦，咁平拎白就卖就好多啦，而家卖剩二十盒到嘅啫， 哇一唔卖50盒，即系卖咗 好多人买啊，因为有成個月冇神山府 啊！疫情冇好處，啲人冇得去玩喺香港。 咁我唔知啦。咁已經成個月冇賣過啦。咁啊好快咁呢盒就俾人三日都俾人掃曬啦。而家仲有20几盒。預計咧呢個禮拜都會冇賣噶啦。咁如果要買咧，你又快啦。因為如果你問我幾時再有咧，我話咧我真係唔知。 即係搬唔到翻嚟。 我未必搬到，因為而家佢搬好奇怪，因為咧。 疫情好夸张， 即系你话系咪有咧？其实大陆系有嘅， 大陆， 因为佢哋大陆包装啊嘛，咁大陆系有货嘅，但系大陆运嚟香港都好捻麻捻烦啊！其实而家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又要有个咩核酸检验嗰24小时嘅嗰啲份书， 我有佢嗰啲包咗有嘅， 好难搵， 所以淘宝集运咯， 系啦，咁但讲真，人哋做生意嗰啲。无谓搵呢啲咁嘅钱，即系你佢又冇加价，系咪先？系咪先？咁样佢无啦啦俾为一箱嘢俾咁多钱咁样，或者两箱咁样俾咁多钱咁样，嗰个老细未必肯咧。咁其实嗰度系顺便，佢好似话呢一箱都我呢一班呢一批咧，都系顺便佢哋有啲嘢喺大陆嘢，顺便搭上搭运过嚟嘅啫。咁我先至搬到一箱。咁啊，可能真系。我預計買埋呢個禮拜冇噶啦， 即係你啲都係熟客幫你買到。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嗰幾班啦。咁啊，因為要冇買啊，一耐啊嘛。咁啲網友又驚，可能會唔會真係遲啲冇咯？成日冇得買啊。咁一次過買多咗咯。咁平時買2盒嘅變咗買4盒咯，平時買4盒嘅變咗買10盒咯。 哦，咁樣。 係10盒10盒咁買喎，咁啊好快賣曬啦。咁當然佢 佢哋唔係成日咁樣啦。咁啊，我唔清楚，我唔保證啊。我頂兩下留翻一兩盒俾我自己，到時啲網友唔好話，喂牛哥將我嗰兩盒俾約埋俾你，因為我唔得啊，我唔制啊，話聲你聽啊，咁樣。 今日啊，八月十三號喎。 十三號， 即係我哋估錯曬啲嘢。 係啊，咁誒冇辦法啦，你知。 唔係真係有疫情啊！ 疫情，其實我估中咗嘅。不过我唔喺呢度讲嘅喎， 系冇， 我话爆紧紧嘅喎， 我估咗。 喂，我 有晒聊天记录，五月几个讲 咗。你睇下你嗱，嗰时候我喺我哋聊天室度咧，系讲紧话笑紧阿超市老板嘅，话超市老板话睇好大陆嘅疫情会好快会过啊嘛。 唔系，佢话美国同埋以色列，因为 大陆，我俾埋条声你听 ，OK？ 佢话大陆都好快搞得掂嘅。佢觀望 超市老闆喎、啊， 超市老闆， 我個個聽曬嘅喎。 佢話大陸好快搞得掂，跟住我就喺個聊天室度講：嗱，我呢次登緊啦，我登緊啦，我話呢次爆撚緊嘅嗱。聊天室我講啦，啱啊，不過我冇將爆呢樣嘢喺度講嘅。咁坦白講啦，因為而家爆都幾撚大鑊嘅喎。 係啊，新變種啊 ，Delta 啊嘛。 即係點講咧？其實深圳冇爆㗎。 爆咗少少嘅，冇即系冇爆出嚟，有人感染咯，佢控制得好。 咁啊，珠海有嘅， 系 珠海听新闻有。 其实嗱，好老实睇你爆嘅意思系点解咯？即系有人感染就唔代表一定要爆啊嘛，爆系爆到一发不可收拾。而家佢发现咗，佢即刻 咁而家杭州系咪叫苏州、杭州嗰度死仆街？ 周围都系噶啦，即系南京啊， 爆得劲啲啊嘛， 苏州啊，跟住个扬州 啊，都爆得劲啲啊嘛， 即系江苏嗰边 啊，江苏啊， 就去翻河南，即系中原一带。去到湖北都有， 系啦，哎呀，仆街！我有女去咗湖北添，定湖南咩唔肯知啊？我都 老湖北都好近嘅啫。 嗱，一唔系，我唔好理佢啦。咁啊，其实深圳就暂时未听讲话爆嘅，珠海就试过一单， 系 ，OK， 咁就因为 澳门都咩啦，嗰啲叫咩破咗功啦，澳门 开心死啦，林郑月娥， 系啊， 咩压力乜柒都冇晒啦， 系啊， 嗱，你嗱我网友你唔知你哋信唔信？我好信一样嘢叫运嘅， 系 呢期佢有运，系呢期啫，即系点解咧？即系你其实你见到啊，澳门唔爆，突然间都有四个，其实好惊噶啦，澳门系零噶嘛， 系 突然间多四个，你系几倍啊？咁其实即系因为你有同香港比，香港就唔顶唔掉啊，有时爆话，有时有话，有时冇话，咁啊形成。同中央就好难倾噶嘛，我点俾你过关通关啊？哇，而家好啦， 周围都 而家系咯，北啦，咁咪大家一齐通关，一齐通，一齐唔通咯。咁林郑月娥冇晒压力噶，系咪有运先？好啦，最紧要运动员攞金牌， 系啊， 再攞一金两银三铜， 系啊。 喂，你唔好认为呢啲唔系佢个运嚟噶，佢个运嚟噶，佢即刻民望会升啲噶，话俾你听。加上陈茂波嚟扑街嘅谂嗰个消费券，又系会令个民望好啲嘅政府，呢啲咪运嚟嘅咯。嗱呢期佢有运咩？我哋对付佢咧就唔咁，我哋就少啲讲佢。等佢閪嗰阵，我哋先攞佢出嚟讲，咁啊叫佢叻啦。即系而家真系，我哋明唔明啊？我哋系唔应该同人对着干，因为呢一个政权咧系强硬强大噶嘛。佢有槍炮噶嘛，係咪？佢有法律噶嘛。咁如果你下同佢硬碰咧，其實冇著數嘅。尤其而家有運，就唔好同硬碰啦。我啊成日覺得應該係咁樣嘅。呢、這個時候就 潛藏下咯， 係啦， 保留實力咯。 好似阿鄧爺爺話齋，韜光養晦，都唔應該咁講咯。其實咯， 其實唔啱啊。不過算啦，好多人走咗，我哋走唔到。你走唔走啫？而家咁容易走， 走唔到。我語文能力好差。 咁啊，即系 啊，我唔系你啊，大佬，头先你见到啦，我连录音个英文我都唔识打嘅， 系 咁啊，下就咁、是、简单啫嘛。咁你去到外国，我点生活咧？我普通 有啲翻译， 我普通话又閪，你都嗱，你更加清楚啦。 有啲叫做翻译软件嘅，你又真系 死啦！ 即系你话真系要走咧，嗱，即系咁讲，真系要走，大把唐人街啲阿伯一句英文都唔识讲咧，那个生活咗几十年都有， 我唔可以咁样噶嘛。我系惯咗大城市生活啫嘛， 佢都系成日大城市啊，纽约 唔同嘅，因为我中 你就系因为唔识， 我要中意沟通，见多啲人，我中意咁样样噶嘛， 先至可以喺大城市生活。系，你小镇反而生活唔到，你唔识英文。 我就唔得噶啦，我唔得噶啦。咁坦白讲啊，我真系好多， 係好多。咪真唔係咗比例上好多。 其實係咩呢， 真係真係移民，唔係話真係去林鄭講嗰啲去佢係諗住又唔返嚟，係諗住以後唔返嚟喎。 其實應該話超市老闆講得啱，如果後生係應該走嘅，廿零歲即係可以去闖，即係好似我四廿幾咧就好尷尬啦。即係你又更加再尷尬啲添啦。 我係五啊松嘅， 即係都係尷尬咯。 我唔係我啱啱講先啦，首先我理真先，我好撚憎人提我幾多歲啦。 即係大概啫。 啊，屌你啊 ！OK 啦，咁樣啦，因為我好 唔係，但係我都話覺得後生可以闖去闖啊。你覺得後生就係廿零三十歲？ 唉，闖得梗係闖啦。但係講真，你要捱噶嘛？香港人捱唔到噶嘛？ 香港都要。 香港人嬌生慣養噶嘛？係咪先？讲开口开口埋口都系讲民主自由法治啊咁样嘛，而家冇捻咗，但都仲要讲啊嘛。但翻去去到外边，佢唔挨唔到啊。 所以香港人你如果香港唔系外国系咁，即系我哋 惯咗， 外国 我哋嘅下一代惯咗舒服嘅生活。 唔系错，应该话外国，如果你系肯做咧。你得到嘅嘢係相對會好過喺香港。 OK， 都係肯做嘅話。咁但係你話啲後生仔如果靠喺香港靠老豆老母，你去到我嗰間唔得啦。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咁我都聽人講話，學下門手藝咧就好好嘅，係咪先？即係水電啊咁樣嗰啲係咪啊？ 應該話喺外國咧，你係做打工仔，你得到嘅嘢咧係好過喺香港做打工仔同埋喺大陸做打工仔，尤其是啲手作嘅嘢。因為咧嗰個醫生。同嗰、那個水喉佬啊 ，pumper 嗰啲，都係住埋隔離。人哋嗰個可以揸歐洲車，嗰啲係揸啲渣日本車咁樣嘅。 Okay. 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嗰個工資個比例，唔似話香港偏向呢啲專業人士咯。 OK OK。 香港律師、醫生、星球人、月球人係咪先？ Okay, okay. 即係外國就冇呢種咯，就 OK 拉平均。 拉平均啲。咁、我都贊成去嘅，但係講真，我又唔想。啲香港嘅年輕人， 戰男就唔適合去啦。你玩女人，真係嗱，好老實，真 係， 絕對。 但唔好意思，我識嘅係好多戰男，戰男咪真係去好多，真係前年唔驚對個呢個政府係冇信心到咁啊。我慣咗自由啊，係咪先？突然間冇咗，佢知道冇咗啊，佢寧願走，寧願唔玩。 嗱，咪如果去外國玩就類似邊啲咧？即係去一流一嗰啲都有嘅，有嘅， 新加坡都有嘅。 但你話要好似話，即係好有氣氛唱 K 嗰啲女仔陪你一流，冇。 仲要過夜？你咯，咁你都冇諗啊。 係啦，冇，即係只有一流一嗰啲咯。 啱啊，講係真係㗎。我嘅朋友就係除咗戰男嘅網友之外咧，朋友啊都有咯，去咯，去咯。佢去嗰只唔係話就咁去完之後翻嚟，佢永佢都唔翻。 而家依只去就冇得翻。 佢諗住以後唔翻嚟嗰只啫，點為之以後唔翻啊？即系点捻样都唔会有机票翻嚟，有机票都唔会翻嚟啊！系同香港断绝啊！明唔明啊？等于有啲人系永远世都唔会翻大陆咁解嗰一只谂法啦。 咁啊，嗱又好难讲嘅，有啲人话 讲到咁捻样啊， 有啲好憎大陆嘅，而家就喺大陆生活紧。 但系唔系你唔系唔好讲埋呢啲咁样啦，因为有两老啦，搵头你做嘢啊 ，OK？ 你都好捻扑街啊！话真嘅， 咁系呢个世界。 虽然嗰捻样唔正嘅。屌你咯！ 但系地球系圆噶嘛，我意思 唔系啊，即系咁讲， 系咪先？ 我真系有啲朋友系真系唔翻嚟噶啦，佢系谂住唔捻翻嚟噶啦。 咪而家咁讲咯， 系咪先？ 但系可能迟啲好多嘢。 但系我啲朋友就好咧，有钱嘅叫做有钱嘅，有钱嘅，佢去到唔使做噶。啊，佢买一层楼噶咯。佢唔使做啊，好捻舒服，过埋下半世嗰只，咁啊唔肯动，仲系蛮年轻啊，四廿零岁噶啫。 喂，等等先。四廿零岁， 四廿零五 岁，你唔做嘢系好辛苦噶。 咁使閪做，日日屌你老尾，走去乜捻嘢话？走去旅行啊！屌你，成个英国喺度游，有个喺纽西兰嘅，啲 uncle 嚟嘅，屌佢老啲七廿几八廿岁，屌日日都唔喺屋企，佢喺度周围。 如果你话一个三， 直情咁样恐怖嘅咧，即都喺度周游列国，喺个即唔好话去外国啊，起码喺纽西兰嗰度。屌度度都去下，照度都住下，哇！咁嘅生活，大佬，即系嗰啲比较有钱啲咯。 唔系， 即系我啲朋友多数系咁咯。 唔系证明你 唔使做， 唔系证明咧。 即系唔同阿新比嗰啲咧，新比即系要搵嘢做啦。唔系嗰啲搵嘢做。 即系讲得出你呢句说话，点解有钱就唔做嘢嗰啲？即系有钱都要做嗰啲人咧，就因为佢未搵够钱啊。 系咯，佢搵够有得搵够啦。 唔系噶，搵够。 搵够其实点解唔去台湾咧？我都同佢哋商量过啊。 人系有寄托做嘢，你做一样工啊。 你嗰啲外國人就唔係叫工作， 嗯， 叫做事業，叫 career。 好啦，好啦， 你明唔明啊？ 唔好再改呢樣嘢。總之，我贊成人走嘅，但如果你係嬌生慣養慣嘅、嘆慣嘅，你走嚟好撚辛苦嘅，你要三思。OK， 啊，後生嘅我一定贊成，冇人冇一個男人，冇一個冇一個香港人唔贊成人走。就算冇呢個咁嘅政府，我都贊成你走嘅。 即係出去闖啊！ 係啦，我一定贊成嘅。 见下个世面咯， 系啊，咁啊会眼光阔啲噶嘛，系咪先？啊，好啦，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啦，但系都要讲翻疫情嘅，即系疫情嘅关系。 系， 哇，吴家阵仲大佬镬嘅严打。 哦，我细妹已经同我讲话，深圳停咗工啦。 嗱， 好 捻简单啦，七日前啦，而今日系3月18日，8月13。OK， 七日前我就话俾你听。深圳嘅卡拉 OK 酒吧 停咗， 未停得长。 饭店就停咗， 未停啊嗰时候。 哦，而家停咗， 而家 早两日停咗。 未停骨长啫，嗰时候嗰啲酒吧啊卡拉 OK 停晒。喂，即系话喺成个，其实唔系成个深圳，你都唔系成个广州， 系广东省， 系全国啊。 全国停佢整 全国嘅酒吧同埋娱乐嗰啲卡拉 OK 全停。 全停 ，OK， 但有冇人偷鸡开呢？当然有啦。 诶，咁实有 啊，沙井都有啦，系嘛？以前可以开嗰间系嘛？啊，而家都有噶，小猪照开噶，系咪先？嗰间系咪先？但全国都停噶啦。 但一捉都好麻烦噶，而家补习捉到都大镬啊！ 你补习还补习啊？补习系咪先？呢啲有搵讲啊！真系 你老细讲好多，唔系即系超市老板讲好多咯。 话你听，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嘅。 即系边？你嘅意思系话边个？ 补习。 O K。 你唔好将补习将香港同大陆嘅补习混埋一齐嚟讲。 嗯。 千祈唔揾好，你就等于一样嘢，你唔可以揾香港嘅医生，同大陆嘅医生捞埋一齐讲，不能够。 阿卢总啊话要。 啊，咁我揾低可以，嗱，揾下个礼拜攞嚟讲下。 好。 啊，所以今个礼拜唔讲住啦，但系大有啲嘢讲。咁啊，而家卡拉 O K 同酒吧咧。咁起碼廣東省啦，都唔係廣東省，起碼我識嘅地方啦，珠三角啦，珠海、 珠三角即係廣東省，差唔 多都唔係廣東省，因為廣東我都知有啲頭計開，即係深圳已經完全唔開噶啦， 係啊，我知道， 我識嘅啲已經冇開噶啦，啊，咁當然有冇頭計開唔知啦，咁珠海亦都係啦，珠海亦都係全部唔開啦，咁我見到啲媽咪啊，其實得一個啫，小龍女啫，咁啊都去得行啦，咁啊深圳嗰啲好似小影啊咁啊去咗湖南啊。啊！又去旅行啦， 翻鄉下定旅行？ 佢係湖北妹嚟噶嘛？ 去湖南旅行。 啊，湖南旅行，咁佢係唔知咩鄭州？ 應該話就嚟唔俾出城啊嘛。 啊，小影係河北啊嘛，即係啱啱水災嗰度啊嘛。 唔係，鄭州係河南。 啊，河南，河南，小影河南妹嚟噶嘛？ 河南即係湖北上邊。 啊，信陽啊，啊咁樣，咁佢而家去咗。湖南玩啊嘛，咁样即系好多我识嘅女都去捻咗旅行嘅。 有冇钱去玩啊？即系你喂，好似都经济都争啲。唔系，应该话如果喺深圳搵钱，一定少过之前。你话其他地方，我唔够胆讲。 而且仲有第二样嘢咧，咁我啱啱都撞翻阿小英啊嘛。 小 记得边个小英啊？我哋以前温岭提示嗰个女仔咧， 我梗系记得。 啊，咁啱啱加翻我咧。咁佢係做， 唔係佢點解之前無端端冇咗去？ 唔知啊，可能佢以前前夫啲關係啦。 哦，前夫 啊， 你離咗婚咩？ 係啊，唔好扮嘢啊。 哦 ，OK， 唔係啲網友未必知啊。 知啊，我講過啦。啊，咁啊，因為可能我同佢前夫仲有來往，咁可能 ban 撚咗我啦。 咁而家冇嘢啦， 加翻啦，咁我揾翻阿 Benny 嗰日去阿 Benny 食飯，佢啊同阿小英傾緊微信啊嘛，我叫加翻我啦。 哦， 咁啊加翻啦。咁啊，阿小英而家做緊乜嘢咧？小英而家就做緊。灯头啊， 咁你冇酒吧做灯头点算？ 唔系，系啱啱嗰日就 stop 啦，系嗰日停。 哦， 见翻阿小英嗰日， 哦， 即系认翻，即系攞翻佢微信嗰日咧，就酒吧停 咗， 停啦。咁佢而家咪日日屋企 倾下偈咯。 自己开自己劈咯。 唉，佢 饮惯咗，你明唔明白喂？饮惯咗唔饮好捻辛苦。咁咪自己 即系会唔会系酒精中毒啊？ 总之佢总之佢话。冇酒飲冇撚辛苦咁上下啦， 哇！ 咁上下啦，咁而家佢咪傾下啦，咁我總之知道而家酒吧就都停埋啦。咁佢喺以前舊樂巢嗰度做啊。 誒，聽我講過先，我知道咧， 即係我細妹講咧，就其實五六月份嗰陣時，廣州疫情係停過兩個禮拜。 嗯。 依次佢話有可能成個月都 停個月。 而家係唔係？而家係唔知幾時開翻，估計一個月或以上。 好啦，到今日嘅消息咧，應該係今日啦，或者琴日嘅消息啦。 嗯。 就連骨牆都停埋啦。 停咗。 嗰個骨牆停咧，就唔定止係斜骨啦。 冇忽，大陸邊有斜骨㗎，阿哥？ 我 休閒中心、會所、休閒中心，啱啱先？ 全部停曬啦。咁樣咧，咁啊咁嗰啲骨灰，咁啊點啊？咁通常有、 欸。我有一個話翻咗鄉下啦，已經，即係我女神啦，翻咗鄉下啦。 翻即係 探親。 O、okay、K。 即係知道冇公開啦嘛，咪翻去咯。 即係其實你個開翻啦鄉下都預計幾撚灰噶啦噃。 灰。 即係如果唔灰嗰班嘅，如果你話諗住個零兩個禮拜停嘅話，喂，我使乜翻鄉下啫？我真係捱到啊嘛。 而家唔知。 即係而家你知國內人一翻到鄉下。就屌你老味，喺个喺咁四即成个月嘅嘛，至少噶嘛。 好多时系啊，即系半个月起步啦，咁辛苦，即 系 咁远，你估车费平咩？牛哥。 总之啲路一翻到我乡下咧，咁其实证明系停得好捻耐，好捻耐，真系好捻。 佢收到风唔会咁快开翻咯。 嗰风系大概一个月。 起步啊。 起步 啊。系啊。之前就兩個禮拜，佢話依次冇可能兩個禮拜。 O K， 細妹咁講，細妹講呀。 但係疫情其實同上次比兩個禮拜嗰次爭好遠喎。 但係而家係中原地帶影響到嘛，你明唔明？ O K， 因為上次啊，淨係廣東嗰 邊啊，而家係成個中原地帶啊。 而家就唉，所以冇辦法啦。 係啊。 咁啊，形成而家啲人得閒咗啦。 好得閒。 啊，咁啊，有冇啲女網友問你？攞錢啊！ 我冇女網友，我邊有識女網友嘅啫。 女嘅技師啊，咁嗰啲契妹啊。 我暫時冇，契妹，我都係冇啊。 冇啦。 即係佢哋放棄曬啦。 O、okay、 K。即係你明唔明？係我特登撩我細妹傾偈先傾兩句啫，佢唔會話主動問我，因為知道都冇可能見到面嘅。 O K。 係嘛？你明唔明我意思？都用曬啲錢啦、啊，有都。 O、okay、 K。即係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係 嘛？ 咁我都仲有啲女咧，得閒咧就會牛哥牛哥嘅。 嗯。 咁通常咧，而家我點處置佢咧？ 係。 覆都唔撚覆你啦，屌你老味！覆都唔覆啊，因為我真係唔知幾時見到你。即係我覆嗰啲好例外啦，即係小影啊，或者係小豬啊呢啲我咪覆啊。咁其他我唔覆噶啦。 哦， 嗱嗰啲我唔會搞嗰啲啊，可能唔知幾時有得搞嗰啲我唔會覆噶啦。覆你都唔知我嚟做乜。 我仲有個單嘢啊，仲有一單嘢講下就係、 是。啊 收到中國我哋翻得大陸玩嘅老友咁啊，梗係實有個大陸銀行户口噶啦。 啊 啊，咁啊年纪冇喐过，每月扣我两蚊嗰个叫做信息费啦。咁啊，今日早两日 send 个信息嚟话、 嗯， 喂，我仲未实名够啊，即系啲资料未交齐，话分分钟取消我户口。 喂，好啦，晚饭啦。 咁啊，但系我又复咗翻嗰个短信，因为佢手机短信俾我，我话我喂我喺香港，但系我发觉我估我复翻佢冇人收到噶啦，佢、 嗯、 啲随机发噶，所以我而家唔知点啊。 嗯， 佢一取消我户口就麻烦啦。 你要因为你有几钱啊？ 钱就冇噶啦，但系我有时买嘢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买淘宝啊，或者有时会用，你到时开翻好烦噶嘛。 O、okay, K，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 即系我支付宝所有嘢都系连到个户口噶嘛。 O、okay, K， 所以就系麻烦啲咯。 咁就麻烦。 系啊。 咁 因为年半冇翻到去。 亲身翻大陆一次得唔得？ 喂，隔篱14+7啊，牛哥点捻样翻啊？ 乐观啲，乐观啲，我仲要乐观啲。 系。 迟啲可能会7日咧。 七都唔得，揾食啊！ 七都唔得， 我攞唔到假，我自己我手停口停。 同你老婆攞啫，其实攞假。 都唔系啊， 都唔得， 都唔得。除非揾到个老友帮我咩咯，可能我即系除非个老友翻去同我去嗰个搞咯。 唔系实名登，你知唔知大陆嘅实名登记系点样啊？ 俾个证件佢。 唔定止啊！ 哦，影下相。 face 啊！而家人面识别啊！ 唔系咁啊，到时可以影相俾佢啫。 唔得啊！唔得啊！ 哦，咁啊麻烦。 一定要亲身影左右面噶。 哦，咁 啊，你俾相佢唔得噶啦， 到时睇。 因为我系做足晒所有特别登记噶。 我而家年半冇翻到去，而家猛咁追我咯。但系可能我就话佢可能会知道，因为疫情关系，可能又会大陆嘅嘢都可以宽容下嘅。 换你老尾啊！不过你见你冇乜钱， 冇啊， 唔捻搞你啊！你实多啲钱，即系攞你啦！我真系咧，咁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而家玩啊冇得玩啦。咁啊更加你大陆有疫情。 是啊， 你又唔使通关啦，你都唔会嗌林郑月娥通关噶啦。 你觉得会点啊？我开头仲谂住啲僆仔，即系而家跨境学生可以翻嚟都唔得啦，因为真系有疫情嘛。我系开头谂系冇疫情。 唔系而家都系有用噶啦，冇疫情嘅， 九月咧会放学生嘅，我觉得我真系要放啊。 仲放啊？ 冇疫情嘅话， 哦系咯，我都 有冇疫情唔系你话噶嘛？ 系个天话嘅， 唔系系共产党话噶嘛？我可以话俾你，十月一号一定冇疫情，你信唔信就信啦。 十月一号一定冇， 一定冇，好清晒零，全国清零，信唔信啊？ 哦，咁其实我觉得如果而家 一定会啦，大家都知噶啦，其实大家都知噶啦，系咪先？ 唔系，但系你科学嚟计，而家咁样搞得嚟，又系够时间俾佢清零嘅。 系， 即系咁讲，我哋讲嘢好中肯嘅。 系， 你系超市老细都话， 就算系几蚊爆都好，都清零嘅。 即系佢嗰种雷厉风行法咁样咧，系有效嘅，因为你超市老细都咁讲噶嘛。 佢系咁讲嘅，但系其实呢只病毒唔同啊嘛，呢只病毒系好捻蛊惑式匿埋噶嘛。 咁即系超市老细有错啊？有 喂，唔出奇噶喂，会证实香港今日证实咗啦，今日系十三号，香港证实咗原来冷冻包装嗰条鱼，揾到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今日哇，咁即系咁唔捻使啦， 喂， 你 唔 使戴口罩添啦，基本上， 唔系你唔掂我，你小心啲咪得咯， 你唔会知噶嘛，你买呢个嘢翻嚟。你煮佢嗰时候， 煮熟咗就冇嘢嘅。 系，但系你攞呢嚿嘢嗰时候，你手掂到包装啊嘛，哇抹一抹汗嘛，屌你老味扑埋街。 哦，咁系麻烦啲噶。 系咪先？喂，咁你证实咗系咁咯？如果咁有病毒，系染到噶咯噃，即系有机会染到喎。咁样其实你走唔甩嘅。 咁系啊。 你唔系话人清零就冇问题喎，你唔可以货物清零喎，你唔担保嗰件货品有冇嘢喺度嘅噃。嗯，系先好难染噶噃， 即系咁啊，共存得唔得？ 共存得，打疫苗咯。 嗯， 紧得噶，共存点解唔得嘅？打疫苗，你肯唔肯打先？ 疫苗要年年打喎，年年打。 年年打咯，以前都系咁噶啦。 以前冇啲冇一隻疫苗系要你年年打噶。 流感系嘅。 流感唔系逼你打噶嘛，流感系自愿接种噶嘛。 好捻简单啫嗱，我有一个。唔应该谂嘅讲嘅讲法、嗯、，OK， 疫苗打， 嗯、 因为而家呢一个病毒咧系打疫苗你都会感染噶嘛，系咪啊？你都发病噶嘛？ 系啊。 好啦，你只系要防重症啫嘛，你打 防重症咯、 啊，照打，你都会感染噶嘛，你感染到咪更加有抗体咯。咁跟住你有抗体，你咪可以逐年减少咯。嗱，坦白讲，点解流感你系可以打咧？即系打完之后。喂，因为你一早有抗体噶啦嘛，你对冇人一世人唔系未患过流感唔会噶嘛？ 感冒唔系流感，你讲嗰啲系感冒。 流感都冇系噶。 流感同感冒唔同。 都系啊，你唔系一世未染过流感噶嘛？ 又未必话嗱，感冒同流感系两样。 系差唔多啦，总之。 唔系差，哎，算啦。 流行性感冒咪流感咯， 系啊，但系感冒唔系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感冒冇人唔会一世人染唔到一次流行性感冒系咪啊？唔会啊嘛。 唔系，你等等先。嗱，如果以医学角度咧，你系要分清楚流感同 唔系得，我系讲流行性感冒， 唔一 即系流感， 但系唔一定个个有机会感染。 唔系啊，你靓仔打过疫苗咋，曾经打过啲感冒疫苗咋。 靓仔咁流感疫苗系近依，即系我哋细个冇流感疫苗嘅，系近 呢几年有噶嘛， 仲要系自愿接种噶。 你系打过噶嘛？咁你 肯定冇打過， 你某程度染過曬噶啦嘛？呢啲病其實你染過噶，你本身有抵抗力，佢只係幫你打針，係令到你增強你夸大你嘅抵抗力，等於打第二針解啫。OK， 等於打第二針。咁譬如我如果我哋照針照打，打完之後等佢感染，跟住自己嚟感染，咁咪產生抗體咯。咁抗體咪更加多咯，等於打第三針咯，或者打完第三針，你再感染，等於咪變咗打第四針咯。咁你個抗體嘅嗰個比例係十倍噶嘛，升十倍噶嘛。 唔係，要搞清楚個概念，醫學概念先。變咗種就係唔係同個抗體有冇關係，係冇關噶啦，因為佢變咗種你先會感染啊，你明唔明啊？你對 Delta 嘅抗體有好多係冇用噶，因為而家變咗個 Alpha， 換咗叫 Gamma。 唔係，亦都可以係。对佢唔会令你个重症啊嘛，总之你染到佢，你咪有咗佢个抗体咯。你最紧你唔好重症，唔好死，死都唔紧要，死一世你唔好重症啊嘛， 系咪先？如果我哋抗体够系直情唔会染到病啊嘛。如果染得病，即系咧，因为佢变咗种， 先至會重新再感染。 唔好理啦，呢啲講大家大家，你非法反直苗派同我啲直苗派兩件事。總之一樣嘢，我係認為你認為唔應該打嘅，打會死噶嘛，一打就會死噶嘛。OK， 得，我唔會同你拗呢樣嘢嘅，即係大家諗法唔同。我係認為應該打，唔緊要感染都唔緊要，因為等感染咗等於跟增強你嘅抵抗力啫。你最緊要唔好死同埋唔好重症。 嗱，其實我咧， 我好撚簡單嘅。 等等先 ，OK。 嗱，我嘅理論咧，我唔係唔打疫苗啊。 啊，你係開關先打嘅話，就唔算係理論嚟嘅呢個。 如果你話個疫苗係有效， 嗯， 咁點解香港政府唔夠膽講話打完第二針嘅14日之後，嗰、那個可以喺室外唔使戴口罩？如果佢肯夠膽做呢樣嘢，我即刻去打。 外國都肯啦，可以啦。 點解香港？點解香港唔得？ 香港唔做呢樣嘢啫嘛。 係啦，我就話呢樣咯。如果你香港肯做，我咪打。 外國都做緊㗎。 係啊， 外國做緊。 即係你話公眾地方室內戴口罩，我絕對支持。 嗯。 即係搭地鐵啊，嗰啲交通工具，因為你真係保護人、保護自己嘛。但係點解你話喺條街去到郊野公園，你都要人哋戴口罩啊？如果我 好似 係 咪有啲豁免咗喺公園唔使戴㗎嘛？ 冇啦冇啦冇啦， 唔緊唔緊。 而家仲要室外所有室外嘅地方都要戴。 我覺得好似公園就例外。 泳池唔使， 泳池都戴㗎嘛？好似話 泳池游水應該唔使。 咪要除啊？好似係唔撚知啦嗰啲我咪。總之我有我一套我嘅理論。 即係我嘅理論就係話，而家打 你嘅理論唔係理論，你嘅理論咧係過關你就打。你根本就屌你都唔撚係個，唔係你唔係信個疫苗。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如果政府話啲疫苗係有用啊嘛，咁點解打完第二針14日嘅人冇打一個針嘅人嘅待遇係暫時 呢個講法咧，係外國政府都咁講嘅，即係唔好淨話香港政府，你一環一樣啊。 嗯。 啊，外國政府都咁講嘅，你鬧啊鬧埋外國政府，當然你會鬧外國政府。 唔係啊，外國政府係可以放鬆，而家人哋英國咪放鬆咯。打完到某一個， 每一個國家都有政策噶嘛。 咁咪就係話香港政府嘅政策唔合理。 香港政策係盡量要清零，係依附國內嘅政策啦嘛。香港政府都唔想啦。 又唔係依附國內，大陸係好耐唔使戴口罩，係近翻嚟先逼人戴。你又唔好即係嗰個偷換咗概念喎，牛哥。 差唔多啫。 唔係啊， 即係大家 大陸係一段好長時間係人哋係自由活動啊。澳門朋友去咗珠海幾次唔使隔離啊？ 你聽我講下先啦，大陸一喺个公共交通嗰度都要戴啦。 近期啊，之前唔使。 唔系一路都要戴，交通工具一路都要戴。 外省唔系、 啊，有个绿码。 广州都唔系， 有个绿码。 广州都唔系，你深圳我就唔敢 讲。慢慢我可以俾啲数据俾你。 但系广州唔系。 我大家唔好拗呢样嘢，因为时间差唔多啦。OK， 系。 咁下个礼拜都唔知讲咩，下个礼拜先算啦。 下个礼拜 咁啊，今日少少乱。咁啊，我真系想话俾啲网友听。 系。 其实佢真系两句讲完。其实而家乜嘢都冇啊，乜嘢都冇得玩，俾你过到关 都冇用， 亦都冇卵用。 私药得唔得？ 系除咗私药咧，啊私药啊，哎呀，我应该有单私药嘅，可以 下个礼拜 可以讲下了，都下个礼拜先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话声咧，同我朋友讲，神山虎穴所遇真系无几，我唔知几时有啦，几时再有，要买就唔该买啦。OK， 好啦，第二样嘢，喂，而家唔系靠神山虎啦，我靠打赏啊。啊，当然你希望你网友。即係少做啲啦，因為我啲名姐都網友嘅。今呢個禮拜我收到一個網友買神山虎，另外仲俾多1000銀我嘅。 哇，咁好。 OK， 你多謝我，我要多謝呢啲網友嘅。啊，咁多謝係第一個啫。係。啊，咁啊，當然有啲20蚊嘅，有啲20蚊一毫一個仙嘅，咁我都多謝嘅。咁啊，而家好撚靠呢樣嘢㗎，啊，好靠貨金去維持我嘅節目啦。啊，咁樣。嗱，亦都有網友話啲問我點解唔收錢嘅？點解話你無謂成日免費啦？你需要花多啲錢啦咁樣。咁我話同啲網友講，最後呢句同佢講啦，左派諗嘢唔係資本主義諗法，我係免費其係一個好左派嘅諗法嚟嘅。點解咧？因為我係一個左仔。 而家左仔香港仲冇有得搞？ 呢啲咁撚複雜嘅問題咧，我同你係可以講兩集嘅咧。点都唔可以喺而家呢度讲噶，我哋揾日啦，我哋揾日啦，我哋揾日。首先阿 Benny 要唔喺度先，因为 Benny 喺度咧，佢讲唔到呢一样嘢噶。 OK， 左派右派啊嗰啲呢啲咁嘅嘢啊，但系啲网友咩我哋 hea 时间都可以噶，我会讲，我好想同你讲添，啊，因为喺香港冇乜人可以同我讲到呢啲嘢，我好想同你讲添，啊，咁有揾咗机会我哋慢慢讲，或者希望可以俾啲网友知道我哋啲左派系点样谂嘅，唔系即系。我呢啲左派唔係話啲一黨專政嗰啲咁嘅左派嚟，我哋左派嗰啲講民主自由嘅，啊點樣去玩呢樣嘢？我好想俾網友知道。 嗯， 因為我見過有啲網友一聽到你左仔咧，佢好撚驚你嘅，好撚憎你嘅。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嘅，即係有我哋啲咁嘅人喺度嘅，有黃浩明呢啲咁嘅人喺呢啲咁嘅咁嘅戇鳩仔喺度嘅，有長毛呢啲人喺度嘅。啊！呢啲真係左派嚟㗎 ，OK？ 啊，我都好想話俾啲網友聽係點樣，等你哋出去出邊有同人講， 嗯 ，OK？ 咁啊，差唔多啦，咪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OK？ 咁啊，下個禮拜我又講少少，睇下可唔可以講靈異嘢啦，差唔多都要講㗎啦。係咁啊 ，Benny 唔喺度就要講啊，本來阿 Benny 嗰度嚟都係講靈異嘢嘅，咁啊，而家 Benny 有事係嘛，咁啊變咗唔得閒啦，咁啊到我哋，咁啊我到我哋完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嚇，拜拜。 好，拜拜。